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374集，六人还没讨论出一个头绪，小矮人先叫嚷起来了。 他醒了！ 混蛋混蛋混蛋，那个臭女人居然真的醒了。我不要给她倒洗脚水，我不要给她洗袜子，她快点去死啊。 陈珊珊抓住重点，她冷静地问道， 你们说的丑女人是白雪公主，你们也希望她死？ 七个小矮人一起点头，如同捣蒜，动作整齐划一，竟有种特殊的喜感。 那当然，谁想遇见那个臭女人？她除了一张脸，一无是处。 既然这样，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你们谁知道该怎么杀了白雪公主？ 陈珊珊话刚说完，清脆的铜声立刻响起。 叮咚，触发单人挑战合作游戏，白雪公主和毒苹果。在茂密的黑塔森林中，住着一位美丽善良的公主，她拥有雪一样的皮肤，血一样的嘴唇和乌木般的黑发。森林里的所有动物都喜欢极了她，小鸟愿意为她唱歌。 话刚说完，城市里突然传来乌鸦嘎嘎的叫声。 花朵愿意为它绽放。 道路两侧，刚刚还含苞待放的花丛骤然枯萎。 七个小矮人心甘情愿成为他的仆人。 萝卜丁似的小矮人们， 我呸！呸！ 黑塔继续说：“ 白雪公主是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女人，作为地底人王国最美丽的姑娘。”她每天遭受无数的人身攻击，如果美丽是种罪，那她已经罪孽深重。美丽的东西总是要在高潮时戛然而止，才会更加动人。马戏团团长如是说。叮咚，游戏规则：第一，能杀死白雪公主的只有毒苹果；第二，每日的白天，玩家们拥有一次向白雪公主投毒的机会。投毒方式自选，投毒人员自选。投毒时，该玩家可自动变换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注意，每天只有一个玩家可以变换模样。第三，玩家一共有三次机会，三个日夜来寻找杀死白雪公主的机会。第四，白天是玩家投毒的时间，夜晚是白雪公主出门猎杀玩家的时间。全世界都在嫉妒我的美貌，白雪公主发出呐喊的声音。 黑塔宣布完所有规则后，一棵棵碧绿的大树猝不及防地拔地而起，巨大的树木神奇地从水泥地中钻了出来，有的树长在了道路上，有的树则长在两栋大楼间，将这两栋楼挤得向两边倾斜。树木草丛，花朵鸟鸣。三秒后，一片寂静的森林出现在众人面前。谁能想到这座森林在几秒前还是一座人类城市？这森林还残留城市的遗迹，只不过树木太多，整个凤节线都被它们遮蔽成了原始森林。而在这群树环绕间，一座巍峨巨大的黑塔悬浮在半空中。这时，一道美妙的歌声从远处传来。甜美的歌声如同夜莺最动听的歌唱，哪怕是唐末六人都被这完美的歌声打动，一时间失了神。然而就在下一刻，歌声戛然而止，对方嘿嘿一笑。 瞧，我发现了什么？一只受伤的兔子。好的，今晚就吃麻辣兔头吧。 众人愣住， 这他妈绝对不是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童话人物。陈珊珊曾经分析过黑塔世界的 BOSS 名单，很轻易就能发现，黑塔里的怪物们大多是童话人物，或者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普遍认知性的人物。这一点从只有圣诞节惊喜副本，没有春节、万圣节等其他节日惊喜副本中就能看出。 2017年4月，黑塔降临地球后，整整半年他没有一点动静，应该是在收集地球上的各类信息。 陈珊珊在本子上写下一个个关键词，诸如童话人物、惊喜副本、半年等。他说， 圣诞节可以说是全球知晓范围最广的一个节日。 就像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语种是中文一样，使用的人多并不代表这种语言就流传甚广。全世界传播最广的语言是英语。圣诞节是一个西方节日，但是在这个时代，全球各地都庆祝圣诞节。所以黑塔选择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开了一个圣诞惊喜副本。然而问题就出现了，唐默指着本子，白雪公主呢？灰姑娘是王小甜，睡美人也出现过，傅文铎曾经参加过一个普通副本，游戏地点是一座城堡，游戏 BOSS 是睡美人，只不过这个 BOSS 从头到尾就没有清醒过，也没露过面。如果真要说谁才是全球范围内流传最广、认知度最高的童话人物，白雪公主绝对有一争之力。但是这个黑塔 BOSS 从没出现过。唐默、傅文铎、天选组织所有成员、阿塔克组织乃至是南京组都没听说过白雪公主的存在。末位者淘汰游戏之前，南京组收集了南京20000多名玩家的游戏信息，可是这20000多人没有一个人见过白雪公主，也没人参与过有她的游戏。直到如今他们才知道真相，不是白雪公主不存在，而是她从一开始就沉睡了。寂静茂密的森林里，六个人类玩家小心翼翼地藏在城市高楼与树木之间，死死地盯着那个在森林里采摘蘑菇的美丽少女。她拥有一头乌黑的头发，穿着一件白色红袖长裙，她的脸庞被树叶挡住，被阳光照耀，模糊得令人看不清。可是任何人在看到她的那一刻便知道，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白雪公主弯下腰，将地上受伤的小白兔捡了起来，扔进自己的篮子。她一边哼歌，一边继续采摘蔬果。将一片圆形区域全部采光后，她在刚才那棵有受伤兔子的树下等了10分钟。白雪公主失望地说， 啊，果然没有第二只小兔子了呀。 守株待兔不成功，白雪公主拎着篮子慢悠悠地转身离开。等她彻底走远后，傅文铎转头看向白若瑶， 白雪公主的实力怎么样？ 没有人见过白雪公主，除了白若瑶。白若瑶理直气壮地说， 我不知道。 众人无言以对。唐默说， 你没和她交过手？ 娃娃脸青年嘻嘻一笑， 没呀，糖糖，白雪公主可不是黑塔二层这个等级的 BOSS， 她至少是黑塔五层水平。我在二层要完成的游戏只是离开白雪公主的森林，是发生意外我才触发困难级别副本，然后不小心吃了毒苹果。 没人和白雪公主交过手，那就不知道她的底细。唐默皱起眉头，未知的敌人使这个游戏变得更加困难。正在此时，白若瑶说， 不如问问他们咯。 众人朝着白若瑶手指的方向看去，被指责的七个小矮人正在互相责骂，埋怨自己被同伴拖累，导致被绑在这里。忽然被人一指，小矮人们齐刷刷竖起汗毛。矮人老大万事通吞了口口水说， 你们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们这些该死的人类，虽然我们现在被你们绑在这里，但我们可以逃出去的。那个混蛋白雪公主压根不会做饭，当她捡了兔子回去发现没人给她做麻辣兔头的时候，她一定会来救我们。 傅文铎挑起一眉， 她来救你们，你们就能走得了？我们有六个人， 其中四个还是全球武力值顶尖的高级玩家。小矮人爱生气不屑地哼了一声，非常自信地说， 哼，她可是白雪公主，虽然又臭又坏，但打倒你们这些该死的人类还是没有问题的。 陈珊珊抓住重点， 所以你们知道白雪公主到底有多强，或许你们还知道她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七个小矮人齐齐一愣，万事通眼珠子一转， 喂，你们这些坏人类是想从我们口中套出那个女人的信息吧？我们会告诉你们。 另一个小矮人接着说， 做梦去吧。 对，才不告诉他们，让那个女人和他们打个鱼死网破，然后我们就找机会溜走，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这些坏人类吃掉。啊，你也不会给混蛋白雪公主倒洗脚水了。 某些方面而言，这些小矮人非常聪明，一下子就明白唐墨几人的意图，但他们又傻得可爱，无论心里在想什么都会直接说出口。唐墨与傅文铎互视一眼，齐齐点头，两人各从一边抓住了一个小矮人。爱生气被傅文铎抓住，惊恐地睁大眼， 你想干什么？你做什么？ 喷嚏精被唐墨抓住，下意识地打了个大喷嚏，唐墨侧头避开这黏糊糊的鼻涕，差点被绿色鼻涕糊了满脸。唐墨嘴角勾起， 哼，总会有办法让你们开口的。 七个小矮人一起吞了口口水，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他们心上。下一秒，白雪公主的森林里传来一道尖叫声，正拎着蓝色回小矮人木屋的白雪公主停住脚步，再仔细听了一下， 听错了吗？看来最近听力有所下降，得多吃点兔耳朵补补了呢。 说着他舔了舔嘴唇，捂住小矮人的嘴巴，唐默和傅文铎直接用上了一个他们从没用过的道具。 道具睡美人的八音盒，拥有者傅文铎，品质普通，等级一级，攻击力五，功能打开八音盒，放奏一首美妙的音乐，听到音乐的任何生物将会做一场无比可怕的噩梦，在梦里将保持最清醒的意识，见到自己最害怕的人，遇见自己最害怕的事情。限制一次性道具只能使用五分钟。备注，今天也是美好的一天呢，最喜欢看恐怖片的睡美人如是说。 在八音盒被奏响的那一刻，唐默等人便捂住自己的耳朵，他们听不见八音盒的声音，但是他们能看见这七个小矮人的动作神情。在第一个音符响起后，所有小矮人一起惊声尖叫，幸好唐默几人反应快，赶紧捂住了他们的嘴巴，但这七个小矮人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瞬间白了下去。 救救我，我没有痛快的洗澡， 我就知道你天天让我给你倒洗脚水是因为你一直想让我喝你的洗脚水。好臭啊，我不要喝这盆洗脚水。 我不干你，我不干你，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七个小矮人虽然被捆着不能动，可是他们用自己唯一能动的身体部位竭尽全力地向玩家们演示了什么叫生不如死。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